第107集，苏安娜春风得意，完全不记得那回事了。 当狗怎么了？谁给我这么多钱，我也给他当狗。别废话了，你别赖账啊，快点给钱。 老女人一算，一晚上竟然输了好几千，只能悻悻地下了牌桌，找了个搭子一起回家。刚跨出苏安娜家那扇掉漆的大门，就与傅云宪擦肩而过。他有眼不识傅大壮，只觉得来人英俊的近乎晃眼，但一晚上输钱的那口气儿没提上来，嘴里就刹不住车的一直嘟囔。 摊上这样的妈也是够可怜的，这还是亲妈妈，还当狗都无所谓，多亏生的是儿子，要是姑娘能直接送出去卖肉。 这话文俊听见了，立马反应过来说的是谁。他跟苏安娜接触不深，但这人的贪婪市侩令他印象深刻。这么些年，傅云宪对苏安娜有求必应，对方也越发肆无忌惮。他猜想傅云宪也听见了。买给苏安娜的小别墅是文俊办妥的，付了定金，签了合同，合同上的名字是许苏，只等期房建完之后再办产证。按说这点小事交给他办就行了，但可能是苏安娜连着来电催了几回，傅云宪伤势稳定之后就亲自给他把合同送了过来。苏安娜一见傅云宪便眉开眼笑，咧开一张馊烘烘的嘴要留傅云宪吃早饭。傅云宪匆匆扫视四周，芝麻粒儿大的屋子一眼到底，确认许苏不在，便摇头婉拒了。先捎文俊回军汉所，再让司机把车开回温榆金亭。肩上的枪伤隐隐作痛，傅云宪此刻有点乏了，闭着眼睛在车后座上养神。这会儿时间还早，街上人少车稀，一点响动就会被无限扩音，跟功放似的。驾驶座上的是军汉的司机，突然踩了一脚刹车，道：“ 这不是二爷跟许主管吗？” 许苏在前面跑，傅玉志在后头追。两个人在温榆金亭附近的林荫道上追赶打闹，上蹿下跳，如同猫狗互相逐斗，完全不成体统。许苏边跑还边嘴贱，把傅玉志从头到脚骂了个遍，激得傅玉志愈发怒火攻心，是非揍他不可了。傅云宪睁眼转脸看向窗外，眉头一紧，他叫停了司机下了车。许苏眼尖，立马跟遇见救星似的朝他跑过来，一下子就钻到他背后去了。许苏牢牢抓着傅云宪笔挺的西装，弓着腰从他身侧探出半截脑袋，一见傅玉志凶神恶煞的扑过来，又赶忙把脑袋缩回去喊一声：“ 叔叔，这无缘无故的他就打我。”“ 好嘛，恶人竟先告状。” 傅玉志被许苏激得理智全无，咬着牙扑上来，被傅云宪以肩膀一挡，又一用力生生给撞了回去。傅玉志没想到哥哥会对自己动粗，脚下一个趔趄，居然摔在了地上。傅云宪脸色一沉，呵斥道：“ 老二，发什么疯？” 傅玉志自身越狼狈，便越觉得躲在傅云宪背后的许苏面目可憎。他仰脸怒视亲哥，口不择言的道：“ 他在唐玉成那儿被我抓着了，你就是个老龟蛋，这小子都快把你卖了，你还护着？ 你这是跟谁说话？” 人说长兄如父，傅云宪俨然教训不孝子的严父，扬起手掌，结结实实的打了傅玉志一巴掌。傅云宪管教弟弟，倒不是为了替许苏出气，只是不明白。为了一个来路不明、动机不纯的唐一川，人前潇洒，人后疯癫，这么些年何苦？可是傅玉志也不明白，他其实素来大方，他就是不明白，他对唐一川掏心掏肺，这人怎么就能前一天还跟他亲密无间，第二天就不见了，只留下一个根本算不上是理由的借口：“因为你哥。”“ 哥，你被这小混蛋灌迷药了吧？你养了他那么多年，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他除了给你惹麻烦还给了你什么呀？他早晚把你给搭进去。” 可能是那一巴掌劲儿太大了，傅玉志滑下两行热泪，说的是他亲哥，说的 也是自己。傅云宪倾下身，把傅玉志抱进怀里，安慰似的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。 老二，不值得。 兄友弟恭的场面倒是挺感人，许苏也安静了，神色复杂地望向傅玉志，既哀其不幸，也怜其不误。感情这东西蛮不讲理，值不值得又岂是一句话能作数的。傅玉志自知失态，摇了摇头，抹了把红彤彤的眼眶，喊了一声大哥，起身走了。北风齐街这会儿更烈了些，刮得万物凋零，整条街上只剩白花花的寒气，正往人骨头里钻凿。见傅玉志走了，许苏没了方才的闹腾劲儿，整个人哆哆嗦嗦，两条雪白的长腿都青了，也不知是冻的还是磕的。他一直知道傅云宪跟唐一川不对付，赶紧撇清自己。 我就是喝高了，在唐简家里打个地铺，韩建那臭不要脸的也不知道捎我回来。 傅云宪垂着眼睛也不作声，只是静静望着许苏。 不好意思啊。 许苏被莫大的压迫感所笼罩，只一味扑棱棱地扇动眼皮。终于傅云宪的眼神软了一些，他解下大衣，像包饺子似的把许苏裹了进去。回家洗了个热水澡，许苏一边擦头发一边玩手机。他先回白墨消息，与白墨定下了他与白家人一起吃饭的日子。白墨发来新家住址，说不必有压力，就是家庭小聚。许苏随后又刷了刷微博，然而今天的微博瘫痪了，半晌才有了反应。许苏一刷新，瞬间满屏都是当红流量花旦突然失踪的消息。该花旦的母亲宣布要与经纪公司对簿公堂，而经纪公司也公开发表声明，正与警方积极合作寻人，但表示情形并不乐观。这位失踪的花旦正是黄淑莹。那天他放了《原来是你》的节目组的鸽子，不是耍大牌，而是已经出了意外。最近世道不太平，估计得怪天成异象，连着下了两天的暴雨，整座城市像一条河上的船。整个周末许苏都被傅云宪圈在温榆金亭，一直没有找到理由出门去赴白静的约。好不容易等来了邢明的电话，让他去上节目。东方世界一直都有驻场律师，眼下傅玉志萎靡不振，也懒得再去电视台抛头露面。君汉所与明珠台合作密切，庞景秋便给节目组推荐了自己的亲侄儿庞胜男。庞胜男大有要走傅云宪老路的意思。渠陵案他一战成名后，庞胜男立马洋洋得意，在节目中大吹特吹自己的辩护多么成功。